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送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天气预报。今天早晨南郊观象台的最低气温呢是 4.2摄氏度，气温低，天气较冷，上班上学的朋友呢相信都已经感受到了很大的寒意。受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呢，今天白天本市呢还将持续晴朗天气，大部分地区能见度不错，还是适宜出行和户外活动的。具体的预报呢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有轻雾或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预计今天下班下学时的天气呢，将以晴见多云为主，会有2-3级的偏南风，气温在18到14摄氏度之间。今天白天登山气象指数呢是2，适宜登山。另外呢，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地面弱气压场和低层偏南风的影响，扩散条件呢是略有转差的，所以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等级是2到3级。今天的气温会在20摄氏度到6摄氏度之间波动，白天舒适度气象指数是2，感觉偏凉，夜间的舒适度气象指数呢是3，感觉较凉。今天白天本市天气晴朗，光照充足，紫外线气象指数呢是4，紫外线照射强度属于强，外出还是要注意做好防晒工作。北京城市广播代表预报编辑江南，感谢您的收听。 路况信息。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本市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本市的早高峰仍未完全消退，在环路以及各主干道的以下路段呢，还有比较严重的拥堵情况出现，我们来分别关注一下。西部地区在西三环路目前呢，这是在内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这是从西三环路的莲花桥一直持续到紫竹桥桥区。而在北三环路呢，目前在北三环路内环同样是自西向东方向，目前的拥堵路段呢，这是从蓟门桥桥区一直持续到太阳宫桥桥区。在二环路，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西部地区西二环路内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蔡虎营桥桥区一直持续到西二环路的车公庄桥桥区。我们再来关注北二环路，北二环路内环自西向东，目前的拥堵路段是从德胜门桥区一直持续到雍和宫桥区。东部地区的拥堵情况呢更为严重一些，东二环路目前外环自南向北方向，从左安门桥桥区一直到建国门桥桥区，目前的交通是处于严重拥堵情况。在东三环路目前外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分钟寺桥桥区一直持续到东三环路的京广桥桥区。而在东四环路呢，目前在外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小武基桥桥区一直持续到红领巾桥桥区。本台呢也提醒司机朋友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 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众大家好，北京时间10:04，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嗯，现在很流行一个词儿啊，叫 C 位，知道什么意思吗 ？Central 中间嘛， 就是中间啊，照相啊，拍片啊，包括这个新闻头条啊，都讲究 C 位。 嗯， 那么这两天占据 C 位的，非此桥莫属。 哎，这倒是，嗯。这个不光中国，我觉得全世界的这个视线一定程度上也都被吸引到这座大桥上来了。 嗯，因为它是全球最大的一座跨海大桥啊。 对， 就是昨天刚刚通车的港珠澳大桥。 这个大桥你已经见过了，我知道 画片儿看的直播，真的还没有感受过吧？ 真的你没有感受过，但是你看到过，我知道。 对，那时候还一半呢， 一半，但是是远远的隔着，在珠海这个城市里啊，往这个大桥所在那个方向看，桥墩都已经立在那儿，然后这个桥从那上面这个基建已经做好了，但是还没有铺路那会儿。 对啊，时间过得还是挺快的啊，那会儿看着还是办了，现在呢都已经通车了。 通车了， 从昨天开始到现在啊，到现在为止，很多网络还在直播整个大桥通车的状况。 对， 可能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去感受，但是从图片上啊，从视频上来看，真的是很震撼的。 嗯，而且从心理上，我觉得尤其像方明这样的人啊， 我什么样的人啊？话里有话，直说直说。 他晕车晕的真的很厉害 哦， 晕车厉害，晕船也厉害， 晕飞机。 对，这个相对来说呢，比较起来，车就是陆路交通啊，还算是最好的。让方明这样的人坐船呢，真的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可是以前如果我们说出行啊，像这个港澳，现在咱们都有很方便的自助游嘛。去完香港以后，说咱们再到澳门也去看看，吃点好吃的什么的。过去来讲一般只有坐船这一条路，虽然挺快，50分钟就从这个叫什么九龙那个码头就一直开到澳门的那个码头去了，但这50分钟已经足以让方明昏天黑地了， 尤其是那个出发和快靠岸的那会儿哈，那个浪还是挺大的啊。 是， 这个桥到底有多好，我们就不多说了，它确实非常的好，很多之最啊。 嗯， 那么对于我们普通的老百姓而言，它到底有什么实际的好处呢？首先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嗯， 不爱坐船、不爱坐飞机的人、不爱坐火车的人，你可以选择这个陆路交通。另外呢，就是它省时间。 是，这个以前要想从香港走陆路，说运一些东西到澳门去，那得先进入深圳啊，在这儿先过一道关，从深圳这边呢绕半个圈开到珠海，当然也有高速了，从珠海再从这个拱北口岸或者横琴口岸开出去才能到澳门。这趟的时间基本上全下来，加通关的各种时间4个小时。 嗯， 但现在有了港珠澳大桥之后，45分钟搞定。 对，时间就是金钱嘛。 是， 各个方面都为我们省了很多心，省了很多事儿啊。 哎， 不知道大家看过这个通车之后，是不是有点心动？感受什么时候去咱们组团去？ 我是真心动，嗯， 啊， 得去感受感受。 来放歌，你去吧。有听众提前尝鲜了啊，想这跟我们分享一下啊。 哎， 其实那个除了说我们真的要办事过去之外呢，它也将势必将成为那儿的一个景点。 对， 可以走一趟哈。 对对对， 好像私家车得是150吧， 150 哈，就是不同的车型会交不同的费用啊。值当的，值当的， 是真的挺值的。你买船票一张300多呢。 是的是的。好，那么分享了今天的话题之后呢，大家也有兴趣的话，你可以现在打开网络看一看这个直播啊，很多视频也在直播，还是非常震撼的。同时呢，我们今天的服务呢也全面开启了，如果大家呢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什么问题需要我们帮忙的话呢，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段跟我们联系，发送微信，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京城帮帮团。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您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组团坐港珠澳大桥啊，这个可以慢慢来，不着急，且听下回分解啊。但是这位听众呢，想去的地方近 啊， 他有一个问题啊，他说想去天津玩，就一天的功夫，想问一下帮友们去哪儿好玩。另外想问一下啊， 坐高铁能带水吗？ 哎呦，太难了。 但是现在高铁的这个安检也比以前要严格一些， 严格，对对对， 有的时候它也会让你喝一口，飞机上指定是不行啊，有的时候你非要带的话，比如药啊或者给小宝宝带的水，它会让你喝一口。 嗯， 但高铁有的时候呢，查的比较紧的时候呢，也会让你喝一口，但一般情况下我们的这种饮用水是可以带上去的啊。 对对对， 您带吧啊，另外高铁上它也有水啊，带不带都行。那我们再来说这个玩的事儿。 高铁那30分钟的时间喝不喝其实不打紧。 我叫渴，天干不行吗？我吃咸了，齁着了。好，去天津玩，去天津玩就一天的时间。那如果你是要在天津市里面的话，也只能是走马观花了。 对， 你要说夏天，咱们可以奔奔那个海边或者盘山，但是现在这个季节不太合适，有点冷了啊。 嗯， 或者去那个航母公园，但是如果是去天津市区的话， 对， 走马观花，给点建议呗。你不是那儿挺熟的吗？ 对对对，我原来跑这个曲艺演出录音，一个星期跑两趟，这个天津跟北京一样熟，我几乎可以说。您要是就一天的时间，那还是去感受一下老天津味的这个风貌啊，天津。 小白楼是吗？ 小白楼那是一个区域，包括那边那个人民广场，就是那个一个大体育场，叫什么，是什么体育场来着，就挨着五大道旁边那儿有一些老式的那些建筑，在那儿呢有一个马车游，就 那不就叫五大道吗？ 就是五大道中心区那块，后头是一个体育场，在那体育场那块转着也是很有历史的，在那儿坐着马车带着你把周围的这几条街都转遍了，它里面有各个不同的时期啊，各个国家的租界，然后原来的这些历史文化名人他们的家什么的在哪儿，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这个风格的房子，马车，驾马车的那个师傅以及车上配的那位导游哈，都会给你做这个很详尽的解释。 嗯， 另外一块呢，就是您从火车站出来以后直接过了这个海河，就是那个意式风情区啊，没过海河，就是出了火车站往右手边走，海河边上意式风情区那块也是一组好吃的好看的建筑聚集的地方，尤其到了晚上，那跟咱北京三里屯有一拼，相当的热闹。即便到大冬天，这个外头都已经待不下去了，你看那儿也永远是人山人海。 嗯，现在这天还挺合适在外面溜达溜达的。 现在这儿可以，对。 对，另外如果是到了晚上的话呢，我觉得可以到河边逛逛，也非常的漂亮，整个沿河都很漂亮，尤其是那个天津眼。 对对对对， 被称之为天津的标志之一的天津眼啊，那个也值得去看看。 尤其这些靠着有水的这些城市啊，你知道它有时候天一冷，这个季节到晚上会有那个雾气。天津现在海河边上好多摩天大楼，那个雾气是能够真的让我们产生这个楼是已经扎到云里去的那个感觉的，那个景象也是很漂亮的。 行，咱们说了半天，咱们也是北京人啊。 嗯， 有没有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天津的朋友？ 嗯， 您给出出主意。 哎，对对对， 最好设计一个路线，其实点儿我们都比较清楚哪儿哪儿，但是这个路线怎么走最能够省时间，且能够更多的看一些感受，啊，然后连吃带玩带看都不耽误。哎，这个其实挺重要的。 对对对， 哎，问问大家啊，我记得我们有一听众好像对天津挺熟的，上次有听众问到带小朋友去玩， 哦， 他给写了好几百字。 对对对对对， 设计了长长的一整套啊， 嗯， 特别好啊。 我记得， 嗯，好，请大家分享啊。再来看看下面这个问题啊，估计这也是一个姥姥奶奶什么之类的， 啊， 爱孩子啊， 啊， 他是说珍珠奶茶当中那个珍珠是什么东西做的，说哪有卖那珍珠的呀，他们家小孩啊特别爱喝那个奶茶，但是呢， 哦， 他老是担心就是外面做那个哈会添东西， 哦， 你自个儿跟家做就用茶和奶来点珍珠他不比较踏实吗， 哦， 他说想在家里面自己做这个珍珠奶茶，现在呢就缺这珍珠了，亏了是那个珍珠 啊不是那个珍珠啊，好像网上有卖的那个，其实就是淀粉类的东西吧， 淀粉类的东西 是吧， 对对对， 啊， 南方来讲就是叫什么地瓜粉，其实就是不同的材质所做的那个淀粉，把它呢做成这种小的这种 圆的形状， 哎，对对对，这么小东西。嗯， 那个是从台湾来的，就台湾的奶茶不是特别有名吗，珍珠奶茶， 波霸奶茶他们 啊，嗯，什么什么丝袜奶茶 都有， 它那个东西叫粉圆， 对， 就是好像是里面就是木薯粉然后提炼出来 调一调，对对对，啊，加点那种琼脂那类的东西能给凝固上， 对，小朋友喜欢吃吧， 啊， 其实那个具体说它有营养成分没什么营养成分，它就是那个， 嗯， 那个粘牙的那个劲儿，那个 Q 劲儿 Q 弹，嗯， 特别让人喜欢，但是有一点啊，咱们从安全角度上来讲，就曾经有小朋友吸那个的时候 对 腾就吸了进去了，然后它就噎在那儿了， 对 啊， 所以那个一定要小心，就是即便你吸的时候也要注意，因为那个吸管特别粗，甭说小孩就大人就那么一下也容易哈呛着。 珍珠奶茶咱们以前这个儿科的这个专家曾经说过啊，就是营养上您不用担心说这孩子说吃这东西吃多了会不会吃坏了，唯一需要防范的，不论大人小孩喝珍珠奶茶的时候把这个当成一件专注的工作来看，它不是一个休闲饮品，一定全神贯注在这上，而且剩那点珍珠最好，人家说尤其小朋友管住了别拿管吸， 拿勺吃， 拿勺快着吃，你真喜欢吸的话真的掌握不好， 这个肯定管不住，尤其是渴的时候就是那个奶茶你可以要那种普通温度 的 嘛，它不长，一吸哇你一下就进去了，那还管不住，所以一定要提醒孩子慢点喝，别着急啊。 对 至于这个东西哪有卖的啊，问问大家伙啊，除了网上之外什么地方可以现成买到这种叫粉圆啊，就珍珠奶茶里面那珍珠啊，人家自个儿 DIY。 好，下面是一个爱美的听众。 我特别爱美。 你特别爱美， 我直接念这位听众的短信啊。 你也挺爱美的，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啊。 看我这穿的勒里勒特的，哪像爱美的样子， 帅，现在兴这个。 喜欢穿裙子搭配靴子，哎，这风格跟你挺像的呀。 是吗？ 你偷偷发的吧。来求助来了。但是他遇到一个问题，每次买新的高筒靴总爱磨脚疼，去年呀、更甚，买了一双高筒靴子把脚都磨破了，但是呢穿几次过后还会好，是不是只要是靴子都磨脚呢？我买的还是挺大品牌的呢，他说我不知道是不是靴子都这样，有没有好办法可以解决，能让我穿新鞋的时候不那么疼。 大多数新鞋尤其是新靴子都这样，因为它特别硬，所以我现在不爱这么搭了，我都改运动装了。我都改穿牛仔裤，而且是破的那种， 人 要多破有多破。 就是以前年轻的时候可能愿意追求点这种时尚啊美 啊，但一旦走上了这条寻求舒适的路，我跟你说回不了头。因为人毕竟还是有这种惰性的，它舒服起来它没边儿。 这个女性朋友一般都有发言权啊，就是特别特别好的鞋即便是比较贵的那种 啊， 也存在这个问题 啊， 也磨。但是呢，就是特别好的鞋，它有的那种，尤其像定制的啊，或者是很高档那种，他会想到这一点，所以提前把这一步给你做了。但一般的鞋呢，人家就没那么精心，就是有些程序你得回家自个儿来。比如说新鞋都会有一点紧，有一点硬。通常呢，会选择就是拿那个鞋楦。现成的鞋楦，或者我们听众出主意啊，说拿那个什么玻璃瓶子之类的，就是你撑一撑它，让它那个皮质，因为它有那个弹性嘛，让它有那个松紧度，然后稍微的撑一撑，它就柔软了。新鞋其实穿一穿不就不磨脚了吗？ 对， 或者呢，说我不想这样，我怕把鞋撑坏了，我就非要着急穿，穿新的它不是好看吗？女性朋友都能忍着疼，忍不了的话会在那个脚那儿或者磨的那个往贴一个 创可贴吧， 鞋贴，现在有专门的就是那种脚贴，创可贴也可以，但是现在有专门的就是那种叫什么贴，反正就是那个贴，哎，可以贴的那个地方。还有就是换鞋。更老的方法我们之前提到过啊，都是大家出的主意，什么抹点白醋啊，抹点白酒啊，啥拿什么锤子敲一敲那个边儿啊， 让它能松一些是吧。 哎，对，反正就是让它稍微松快一点。如果说这个鞋本身质量没有问题的话，那磨脚的问题它基本上过一段时间它适合你那个脚了，它就没有问题了。 你说那个鞋楦是不是一个类似那种就是带着 长得跟脚丫子似的？ 哦，那还不是，我是在店里面见到过有服务员拿一个什么东西，你知道，看外形有点像那个红酒起瓶器似的 啊， 能转的那个东西， 那是撑鞋的 啊。对对对，他把那塞在里头，他给你使劲拧好像就说能给弄得大一点似的那种， 差不多 一个意思， 就是那个意思。有的时候我们鞋买的那个稍微紧了一点也可以使那个，就是一直撑着撑好几天，当然新鞋不至于，就是它基本上起的是这个作用，稍微让它松快一点啊。这是我们给您出的主意啊。那么收音机前和这位朋友一样啊，喜欢穿裙子搭靴子的朋友，您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啊？是忍着还是忍不了啊？下面这个问题好小众哈、 也不算小众， 也不算小众了。 现在耗这个的朋友挺多的 啊，但是看怎么耗，有的是真耗，有的是走马观花，就是摆设假话。博物馆最多的国家是哪里？且比较集中的，问的好干脆哈。 之最这我还真不敢说，我就凭直觉的话，肯定是就是文化得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地方， 欧洲吧， 欧洲，然后包括美国。 而且这个东西您还没法说总数量，那您说地儿大，那咱们中国我觉得肯定这个从全国来讲博物馆数量也不少，美国 对 这都不少，英国呢可能像您所说的这种就是比较集中，它毕竟国家面积不大，但是在英国也是大大小小，尤其像伦敦那种城市博物馆非常非常的丰富、 博物馆最多的国家且比较集中哈，这还真的不太好说，中国这么大，中国博物馆也挺多的， 对啊， 但是就是说历史悠久，然后种类丰富， 对， 有可能在欧洲的一些国家，因为他们好像什么都可以弄个博物馆，而且都非常有意思、 对， 还是比较多的、英国美国都挺多的，待会儿我们给您查查吉尼斯啊，看看这个有没有 世界纪录是吧， 有没有记录啊，喜欢看博物馆的朋友啊也可以分享分享这个话题啊，这还是挺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啊，很文化。下面是手机的问题了，宽带的问题了 啊，移动送的宽带怎么样，可以用吗， 想好了再说啊， 我就是说你这不让我得罪人 你说的啊，你可以都说吗， 没移动送的宽带啊很不错， 但 是呢是这样，就是呢咱们现在的这个宽带的这个布网啊，不同的楼盘有这个开发商的原因，有物业的原因，它能够选择的我们的通信网络通信的这个运营商啊，并不是我们自己可以完全做主的，大一些的这个物业呢，有的呢可能能有这么2到3家运营商供您选择，但也有很多的开发商的这个物业的项目啊，人家给您安排的什么就是什么，虽然就包括我本人，我跟您说我使移动，因为也是老客户了，得用了得有十几年了，你知道他有这个光宽带的这个赠送业务之后，我那套餐金额也够，已经给我联系了有3-4年的时间了，送您免费送您移动的这个光宽带，您提供个地址，好我就说一个地址，说完这地址，哦对不起您的地址不在我们的服务项目，那不一定是您的，您家里头这个父母啊朋友啊亲戚什么的都行，我就把我能想到的身边人的地址都说了一遍，哦对不起您的这些地址我们都没有覆盖， 噱头 只不它还是有一些地方可以用， 那也是 只要它能说给您用这个您就放心的用啊，这个移动光宽带的速度还是很好， 但好使不 挺好使， 比如玩游戏看那种比如 4K 的能行吗， 能跟上，但是前提就都是有一个问题，这些我们都得做到同一时间跟您使同一个楼这个系统主网的人速度别太多，赶上一个在那边疯狂的在那儿下载高清电影的人，那是谁家的咱们该慢还是会慢， 就这饼就这么一块， 哎，对对对， 你要是自己吃自个儿的分开吃没事，一块抢瞬间就没有了，供不上了哈。 相对来说呢还是联通的、我们说进户的这个网络啊，首先说每户进去那个光纤根据您自己开通的情况，基本上现在20兆起，20兆40兆甚至有到100兆的，但是呢它的那个主干网的速度是能够到 G 这个量级的，但是呢可能有一些小的运营商他自己的主干道可能只有200兆，分到你这一座楼里头有100兆，到您家里也是100兆，但您家每人都是100兆，10个人使同时大家都用，那每人就只剩10兆了，会存在这个情况、 对，就像吃流水席 对 慢慢吃别一块都是全上来抢哈，那就不够使了哈。行，下面这位听众问的问题是这样的，说手机里有没有一个公众号，说那公众号啊能领好多什么优惠券，那是真的吗， 是真的，但那些优惠券您不一定有用， 对， 我们手机里头经常这些公众号里头都会发优惠券，谁没事大老远跑的这几十公里外的地方吃个， 还有的呢他可能就是怎么说呢，他也不能说是假的，但是他会链接出很多其他的、比如说是有条件的让你使用这个优惠券、 对 这个有时候挺可气的，有时候我们不太注意、还有他那个字有时候写特小你特别忽略、你点完之后呵后面出来一个串，所以有些馅饼就是天上来掉下来的馅饼啊，不 是 就如果真砸你脑袋上了啊、不是都可以接着吃的， 咱们马上我觉得再过一段时间就得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双十一的时候如何管住自己的手 好吧，我们先来说一些转让的事项啊，等一会儿呢还有一些问题，另外呢刚刚提出的一些问题呢也在等待朋友们的回复啊，来看转让的信息， 这位朋友转让全新酷比魔方 H700 多媒体播放器，4.3英寸 4G 存储，支持多种格式的音乐视频和图片的播放，以及5G 语音速度调节，还有移动存储等功能，价格面议，电话是13693360822 13693360822。 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充电式的取暖器一台，是松桥电器的品牌，原价是658， 说当时呢店里做活动，我们是花了461买的，那记得好清楚啊。 嗯， 还有九成新的，打算300出售，这个价格还可以商量。电话是18600371886，18600371886。 这类设备就是在咱们那种老式的平房没改电的那种项目里面，因为它能够提前的，就是所谓的充电式，其实是一种预储能。因为为了让大家呢能够去从原来烧煤转成烧电，给了一个优惠，就是供暖使用那个电它是有封谷电价的，它实际就提倡您在这个电储在谷价的时候来储生能量啊，然后等到这个价钱涨上去的时候，您就把这电停了，用储的这个电来发热，这还是很实惠的这东西啊。 行， 这位朋友家里有九成新的网球拍一副，15块钱，网球拍才15啊。 啊， 这是够便宜的啊！有需要的联系海淀的崔女士，联系电话是62513915，62513915。 嗯，也许确实就真的是没有什么用了，跟他闲着也是闲着啊。也许就是特别普通的那种，因为球拍档次品牌差距挺大的，是吧？ 嗯、对对对， 就普通的稍微职业一点的啊， 嗯， 都得2000多。 您这 初学的啊，你稍微讲究一点的，得是这个价位的，至少得1000往上才能，教练才肯教你， 哦、 你知道吧？ 是 这样的啊。 像歪歪那些牌子的，最便宜的可能700-800也有，然后要是去那些体育用品市场上，100多也能买。 关键就是看你对自己是什么要求。 要求， 但是好的和那个 对 差点的，它确实手感是不一样的、啊。 一个羽毛球，一个网球， 嗯、 您会发现换了一个好拍子之后，您的这个水平至少提升50%， 好吧， 弹性不一样的。 这位听众呢转阳的是全新的四路，就是四个房间的双音的无线报警器，就是带门铃和报警，说它是数字解码芯片的，还有高频接收电路，就是帮老人家里面老人呼叫买的、嗯、有使用说明书啊，原价是150，现在打算90出手，电话是13240009269，13240009269。 这位朋友呢转让全新的5座汽车容坐垫，没有靠背，那只有坐垫啊，需要的在石景山自取，60块钱，电话是13521170302，13521170302。 这位听众呢想免费赠送的是歌华有线的机顶盒，在北京西站，请自取，电话是13716364113，13716364113。好，到这里呢我们第一时段先暂时告一段落啊，第二时段我们将继续为您服务。 社区添魅力，生活更美好。10月24日，由市委社会工委、市人力社保局主办，北京电台城市广播承办的第8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表彰活动即将启动。如果你的社区服务好、环境美、设施棒，那还等什么？那就快来参加评选吧！活动详情敬请关注北京城市广播微信公众号，咨询电话85013006，85013006。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以往白酒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董酒凭借其过硬的品质、独特的口感也是获奖无数。1983年，为保护民族品牌，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这几十年来也是把所有的精力全部都投入到了酿酒当中去了。董酒的酿制有3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这在白酒中可是并不多见。第二是酿制工序特别多，需要1258道酿酒工序，可能是工序最复杂的酿酒工艺了。第三是酿制时间长，每滴酒最少需要5年才能酿成，这样酿的董酒你说能不好喝吗？但正因为董酒全部精力都拿去酿酒了，所以啊，没人关注怎么卖酒，董酒的市场就慢慢被其他酒所取代。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跟酒厂联系，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免费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

提前的这段时间你精力都得放在这上，货比三家，然后各种方式去算，把能就是他给你的那个油水你得都占到，你才能真的进的占到便宜，要不然不行。 行吧，数学得好啊。不管怎么样啊，希望大家能够买到心仪的东西， 嗯， 一定就是别是那种鸡肋，到时候又觉得占着地方没什么用啊。好，我们再来看看大家的问题啊，又有一些关于手机的问题，还有关于这个珍珠奶茶的问题。有位听众 LY 吧说 是、 呼吁一下这个大人小孩特别是小朋友少喝奶茶，说里面竟是一些添加的东西，尤其是吸的时候小朋友不注意特别危险，他那个感觉就是跟那个吸果冻一样， 对， 他一下就顶在那儿了， 果冻、坚果，然后珍珠奶茶里面的这个珍珠，这些东西是咱们从危险意外的情况不让孩子去喝。但是您说这个奶茶香精这个问题，的确有一些可能比较劣质的这些产品、 不是所 有的啊、对，但是这个咱们不能泛泛而论，因为还是有很多专门做奶茶的这些企业也好品牌也好，人家是真的拿那个红茶呀很认真的去熬制，然后添加鲜奶， 对， 这个也是一类产品，我们不能一棍子打死 啊。有一些它会添加一些适量的就是可允许范围之内的奶精，但其实呢、如果说我们想喝的更安全靠谱啊、自己家里做最好，那小朋友喝嘛、 对， 它的成分很简单嘛，就是茶，红茶， 红茶， 然后加你可以用鲜牛奶、是吧，也有人用绿茶做的， 哦， 口感是不一样的、 那当然不一样了， 这个可以匹配、另外还有加红糖的，就是这个东西你可以去匹配、 自己调， 自己怎么好怎么健康怎么来。那个珍珠确实不太好弄， 对， 就它不太好做哈、拿琼脂做也不行，它成不了那个 Q 状吧， 对，它不是纯粹的，而且琼脂一旦在泡那水里面高温的话、也不太会化、对、 对。还有人就是拿那个西米替代那个珍珠、 对， 但是那个口感可能不太 一样、 啊、 对对对、 所以那个珍珠那部分这位奶奶还是姥姥啊，您可以去买，其他的都可以自己做啊。我们听众提供的这个信息呢，就是说在 物美超市，我看是 对 是 某宝上肯定是有卖的，说好多网上都有卖的、 啊、 就是你在那个搜索框里面输入珍珠奶茶就可以找到很多卖，它不一定叫珍珠，它叫珍珠粉圆儿，或者是黑珍珠、那个卖家，它不是黑颜色的吗？ 对对对， 都是叫那个。另外呢，我们这位听众说物美超市有卖的，连价格都给我们发过来了， 23.5块一袋，一公斤 啊，1000克是吧？ 这得做多少出去？ 还有听众说大一点的超市都有卖的，就是500克的样子，大概是7-8块钱。什么家乐福啊、一出莲花呀，说都有。有一些呢，可能好一点的会在那个叫做什么进口的那部分也有卖的。 进口区， 他在那儿有卖的，食品区什么的啊。行，那您就买去吧，这个吃起来放心啊。 谢谢这位朋友发了一个补充信息，这我还记得呢。上周咱们曾经介绍有朋友说想买自行车零件，他说我给介绍了广安门外红莲街的金源超市可以去买。昨儿啊，我去那超市购物去了，结果到那儿一看呀，哎呦，这些零件是还有，但是很少了。问了售货员，售货员说供货商啊都是小企业，大部分呢现在都已经关停并转了，所以我们也没有货源。所以那位朋友他说，您要是现在还没去，您可就别再来我说这个红莲街这家超市了，现在人这儿已经没有了，要是已经去了呢，浪费了您的时间精力，我在这儿给您说一声对不起，谢谢您啊。您这个责任的感，我们也为您点赞， 也谢谢所有为我们提供信息的朋友啊。 对， 爱美的女士，如果打算穿新靴子的话啊，我们好多听众也都提供了方法 啊。 这位朋友说塞入鞋楦效果最佳 哦， 说得用那个鞋楦啊固定鞋型，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体温和湿气会让那个皮革松弛，那么在鞋内体温尚存的时候就得设定好。哦，明白了，就是你先穿一会儿，让它里面是热乎的，然后把那个鞋楦塞进去，在有温度的情况下，那么撑几天，它松软了就不会磨脚了。还有听众提的意见是这样的，说新鞋买回来之后啊，沿着那个靴子会磨脚的那个边儿垫上一点软布，然后呢拿那个锤头啊稍微砸一下，说把它砸一砸就好多了。另外呢，就是抹白醋的，抹白脚，什么抹白脚，抹白酒的啊。另外就是比较懒一点的方法啊，就是市场上有卖那个叫做防止鞋子磨脚而专门研制的脚贴。 啊， 就这个脚贴吧，就是很多女士用过，就是你直接贴上呢，差点意思。你最好是稍微自个儿裁剪一下，根据你的那个 对上形状、 鞋那个感觉，你稍微剪一下，那样更好使啊。我们这位花字芬芳也说了，他说我有时买那个鞋磨脚都磨破过，说我儿子啊给我买那个小垫垫， 可好使了，一点都不磨，应该就是网上卖的那种鞋贴， 是不是脚垫？ 哎，就是那个啊， 对， 那个还是挺管用的，立竿见影嘛。 对， 博物馆啊，博物馆基本上跟咱说的差不多，英国的博物馆数量很多，特别是伦敦。 哦， 嗯，哎，有一个地儿有一句话吧，是不是就是说的伦敦啊？说如果你不在家，就肯定是在，哦，不是，那是图书馆，通往图书馆的路上啊。 伦敦人爱看书的这个是从二战的时候已经被德军轰炸，整个城市都已经塌了。那张照片不是当时感动了全世界吗？ 啊， 博物馆的这个废墟里面，三位英国绅士，架子都是倒的，就在那个外面照进来的那个阳光尘土下，还在。 嗯， 专心的在看书，这就是一个民族我们说打不垮的一种象征。 嗯，不过伦敦确实博物馆挺多，刚刚我们查了一下啊，就单伦敦这个地方就200多个博物馆，而且大多数都是免费开放的。 啊，对对 对， 啊，我就去过大英博物馆。 啊，另外呢，我们也查了一下啊，世界上博物馆数量最多与展品数量最多的城市呢是华盛顿。 哦，是吗？ 华盛顿其实历史并不很长， 对啊， 但是它的博物馆很多，街头巷尾也是200多家。 哦，华盛顿，因为这个那真是不容易。为什么？因为它城市其实很小，华盛顿不是一个大城市。 啊，是啊，它历史也短呀，美国历史也不长啊。 200多家博物馆， 嗯， 这个很了不起。 单纯从城市上 PK 来讲的话， 嗯， 你要说以国来 PK 的话， 嗯， 那中国的也不少。还有听众帮我们查了一下，他说吉尼斯世界纪录上记录的世界上博物馆最多国家是美国。 嗯 啊，他说又有各类博物馆。500个少点吧。 我觉得他这个就是人家博物馆也得有标准。 哦，我明白了，他可能指的是那种世界级的，而不是说随便一个小县城或者是一个小城市的那种小博物馆哈，就比较大的那种。行，谢谢您啊。好，我们这些问题呢都基本上解决了啊，还要去天津的这个路线，也有听众呢帮我们都画出来了，怎么坐车？我看看路线图啊。意式风情区、古文化街、食品街、文化中心、五大道、金湾广场、天津之眼看夜景。 那他这真是画了一个圈儿 啊，对吧？就是给你画了一个线路嘛，就按这个线路走，一天就能溜得完。 出了车站，先往右拐到意式风情街，从意式风情区这块呢，等于是再往这个，还是继续往右手边走，往故意街那边，就古文化街那边一条， 嗯， 鼓楼那一溜，然后转到南市食品街，然后呢转到文化中心，然后就转到咱们说五大道那个体育场那块，从这边等于就已经是一个逆时针的一个圈了，转到金湾广场，在天津之眼看看夜景，坐车回家 啊。稍微有点赶哈，嗯， 挺累的其实。 对对对， 这趟下来我 就一天的时间嘛，或者你可以稍微舍弃一点啊。还有听众呢说从天津东站出来直接坐五路车，连车都给您说好了 啊， 说到北安桥下车，然后先奔意式风情街和金湾广场，之后呢沿着海河溜达2-3公里就可以到古文化街了，然后打个车奔南市食品街，吃完午饭再坐公交到马场道，说那个地方就基本上是到五大道了嘛，说打车都可以啊。 对， 说五大道那儿可以逛逛街，也可以坐个小三轮，保证不迷路。这应该是您刚回来是吗？好熟啊。好，谢谢大家的分享啊。接下来呢有一些新的问题都是跟智能手机有关系啊，来你来吧。 对，看见我来了， 必须得你来呀。 这位朋友，您这个问题我有点没太看明白，因为我不知道您这是打错了一个字还是少了一个标点。他说想问一下啊，中老年人要是想买个智能手机，一般不玩游戏不看电影，他写的是买34G 的可以吗？还是更大些的？ 就是内存呗，内存没有34G， 没有这个，对，32G 的 啊，32可能是， 32G 的，如果您是这个意思的话，32G 是足够的了啊。 哦， 像您所说的这个要求是没问题。 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排除您，好多老年朋友都不怎么玩手机，也不看视频，也不储存， 嗯， 但是他们爱出去玩旅游， 爱照相， 拿这个手机拍视频、拍图片。 哦， 那如果说经常拍或者且存在里面的话，34G 稍微是不是有点少？ 对， 除非你手勤快，你拍完你就倒腾出来， 对， 是吧？但是有人就愿搁在手机里。如果说你有这个爱好的话，建议再稍微买大一点。 你就是属于太搁手机里， 我都得100多个，我就爱在那手机里看， 对， 过瘾。嗯，有的时候你突然说，哎，我去过哪儿哪儿哪儿，怎么回事来的？你啪一翻，你能翻出来啊？ 嗯，反正那你这就拿钱堆呗，就拿一个容量更大的手机呗。 哎，假设就是说，就是想买有条件的话， 嗯。 是不是可以买更大一点的呀？ 其实我觉得从现在老年人生活、业余生活也很丰富这个角度来说，128G 的是更合适的，就是能够实现你所说的，基本上我们出去甭管是照片也好视频也好都可以留在手机里，随时跟亲朋好友分享。 对，因为我们老有听众问嘛，说我这手机怎么慢了呀，怎么速度不快了呀，其实因为跟里面存的东西多有关系，如果你这个容量足够的话就不太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 不光是容量的问题，你买同样的一个手机，我们比方说啊，咱们随便某品牌，它既有 32G 的也有 64G 的也有 128G 的，在都没有填满，就是都还有空间，没有说已经堵着让这速度拖累下降了，没有这种情况。在这样的大前提下，128G 的那个机器运行速度也比 32G 的运行速度要快。 对， 你知道为什么吗？ 它贵。因为 那不是，是因为它的那个储存芯片储存卡 啊， 它的质量也是不一样的，高端的那个 128G 的那个速度就是会更快一些。 那稍微差一个档次的，比如说32和68的价格上，64的那个价格上能差多少啊？ 现在是这样，32跟64差的和64和128差的其实是一样的。 嗯， 你明白吧？ 你就告诉我差多少钱。 各个品牌不一样， 大概齐。 高端的能差到1000块钱左右，然后便宜一些的能够在200-300，因为纯从芯片的成本来讲，其实也就是100-200块钱的差别。 行，反正我们把各种条件都跟您说了啊，您可以最终根据您个人的需求，您说我不爱出门不爱照相，那您32G 足够了。 够了 啊，如果说还有其他的，哎，您稍微也不差钱，您多花点钱买一个更大的， 嗯， 反正使起来更方便一些吧。 对。 这位听众的问题啊，写的有点长，说大鹏老师你可来了。 有、我看着在这儿呢。 啊，就是这么盼着你啊，我都吃醋了。 嫉妒了。关键还是咱们老听众啊。 啊， 我没来的时候都是求你的，是吧？ 不，你不在的时候他们不会问我手机的问题，因为我也不知道，大多数我也不知道啊。 他说他是使用 iPad 的这个拍照功能，点开后页面显示，请在 iPhone 的设置隐私相机选项中允许微信访问你的相机，可我打开设置页面没有这个功能，这是什么情况啊？我猜啊，您肯定是在这个手机这个程序啊，第一次弹出这个界面的时候，您基于安全考虑点了拒绝了。我们现在苹果里面所用的各种软件，第一次安装的时候，如果它需要调用您手机里的功能，比如说定位功能、照相功能、录音功能，它都会在第一次运行的时候就相继的把这三个框弹出来。我要使用定位功能，是否同意？我要使用录像功能，是否同意？啊，这个时候您如果点了否，他会告诉您，您下次也可以在设置隐私相机里面再给打开。您肯定是第一次用的时候点了否定了，现在您在想照的时候，他会要求您自己手动到后台去开。您现在照我说的，您来试一试啊，拿着您的那个 iPad 设置小齿轮似的那个界面，那个您能找到吧？点开这个设置以后啊，进去我们就能够看到一组不同的这个菜单，您往下拉，逐渐的有什么通用啊、控制中心啊，再往下这一溜的最底下一行有一个隐私，您能不能看到？您点开这个隐私，点开隐私以后，这会儿会弹出又一溜菜单，这会儿啊，您看有一个照相机的图标，后头写着相机两个字，您找没找到它？后头也有一小箭头，您再点一下它，这会儿就拉出来一大溜啊，但是在我这儿是一大溜啊，在您那儿未必，就是看您手机里装了多少程序了。这些程序都是可能需要用到照相功能的程序的名录。这里面您看一看，如果后面的那个小开关显示的是绿色，就表示它打开了。您找一找里面有没有显示的是灰色的，开关那个头在左手边的，在这里面您一定能够发现您微信的那个程序的图标以及名字。它那儿现在是灰白色的，您点一下那个开关，把它从灰白色调到绿色，就能够照相了。 嗯， 反正你也没听懂，小人听众听懂了就行。 我没有在听啊，因为我在看搜索最新的这个信息啊。 好， 这位文杰朋友说，他们家电表啊，原来是200个字以下那个灯就显示亮着。 嗯， 后来那个充了500个之后呢，说那灯还亮着。 嗯， 说怎么回事啊？ 是不是您家那个电表后来改了，改建了现在咱们新的那个就是卡表、 跟老的那个报警那个机制现在不一样了，现在那灯就是老亮着，我在我爸那儿也发现这问题了。 哦、嗯、那就如果是这样的话它就是正常情况。 您呢根据平时咱们使用的这个电量大致您提前就是每隔个两三个月，好比说您过去看一次，像我一般就给我爸充1000块钱，然后每三个月我过去看看，哦现在一看还剩200多块钱，不用管，剩的100多的时候我再给他充1000就完了，别等他真的哪天报警了。因为咱们现在那个设备是一旦没电了以后它会自动跳一次闸， 嗯， 跳闸这个事儿您在家里头万一干个什么电脑啊什么事儿它惹麻烦， 尤其是半夜三更的啊，天黑以后、 啊、 那有点吓人啊， 对， 咣当一下全黑了啊， 对， 我碰上过两回， 你就属于 一下就把我治了， 你就缺一个我这样的好儿子。 啊， 别占便宜啊！ 这位听众说电饭煲坏了老是跳，他是跳什么？跳闸呀，还是跳什么呀？他就是说老是跳，他不会蹦起来吧？ 啊、就是还没熟呢，那个开关那块自己跳了也有可能， 啊、 引发那边闸跳也有可能。甭费劲，电饭煲一个现在才便宜的几十块钱 啊，双十一更便宜。 哎，对对对，赶紧换新的，这东西是容易出危险的，因为它电流太大。 行， 嗯。 估计是那个年头到了， 对， 是吧？ 该换就换。 嗯，好，我们抓紧时间啊，赶紧说一些求购的信息啊。 这位朋友呢是想求购一台滚筒洗衣机。 插一句啊，他成功了啊，就那 iPad。 哦，刚才那个、 啊啊、 用我说那方法找到了是吧？ 嗯， 好嘞， 行，您不用谢我啊。好，快快，赶紧求购啊！ 来来，求购一台最好能带烘干功能的滚筒洗衣机。有倒是这东西，但是挺贵的，好像13275168012 13275168012。 嗯，这位听众呢是想求购多余的长寿花啊，就是谁家有富裕的那个长寿花，说能不能我求几盘、 啊、 最好是今年能开花的啊。电话是13691550764 13691550764。 长寿花什么样我都不知道，没见过。 它有的时候那个名字它不一样，就是有学名，有民间叫法。 对对对，有可能是、 啊、对。 这位朋友想求购6片暖气片，不要铸铁的那种，要那种铁片的，二手的铁片的暖气。 不就是铸铁的吗？ 不是，铸铁的是那种老的圆咕伦敦的， 就是银色的 那 种、那 个、 哈。 对对对， 啊、 就刷了、 啊、 刷了银漆的那种。他要的铁片是 中间、哦、知道了薄片的那种。 对对对，中间是那个水管，然后外面是铁片的那种。您小心别拉手啊，我被拉过，因为。 嗯。 他在通州，电话联系1352134300013521343000。 这位听众想求购的是摩托罗拉。对，摩托罗拉对讲机， 嗯， 不是手机啊， 嗯， 摩托罗拉对讲机一台， 就要一台啊，这一般都是成对买的， 就一对呗，是吧？18301449317，18301449317。 这位朋友呢，想求购一台20到30斤的和面机，这么大的和面机，这是给食堂和面用，估计90斤以上，价格面议，电话是13261806876，13261806876。 这位听众呢想求的是一辆24的女士自行车，不要线儿打的啊，说如果前面有一小框更好。诶，哪去了？ 嗯， 结实耐用，他接受的价格呢就是50-60块钱吧。嗯，来我说一下电话啊，电话是15601118404 15601118404。他是在长春街附近，说不要太远啊，4站地以内，他可以自己去取。 哦，好，这位朋友呢是想求购一个9成新的家用烤箱，电话是15810584864，15810584864。 这位朋友呢想求的是双缸洗衣机的底座， 嗯， 能够让那个洗衣机增高的那种，带小轱辘的。哎、 啊， 这是不是昨天求过呀？ 是吗？那 我 不在昨天， 我有点印象，我忘了。哪位不用请联系他啊，发短信他会回复的，在劲松，电话是1512009121027115120091210271。我们再来说几条反馈的信息啊。 好，这位朋友说，我昨天求助了一件关于眼睛有黑杠和闪光现象的事儿。这下子我真是感受到了我们帮帮团这个大家庭啊温馨的感觉。中午就分别收到两位姐姐的信息，都详细的给我说了他们的情况，解答了我的疑问。咱们节目的宗旨呢我听过很多次了，但是这次呢我切身的感受之后，要真心的感谢一下给我帮助的这两位姐姐，谢谢你们，让你们费心了。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